一句诺言，可笑誓盟，为我心比真更真。今天的你渐进我心，令这生仿佛因你生，爱暖万能，盼能常和你轻拥抱，心心吻，情是这么真，仿佛不似真，是从未有这么接近，情是这么深，刻骨铭心，愿意因你为恨。今天的我进入你心，愿发生的始终发生，每点热能变为情和爱，满心热爱在心。仿佛不似真，是从未有这么接近，情是这么深，刻骨铭心，愿意因你为恨。今天的你渐进我心，没法真的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范范范玮琪的《黑白配》，这首《黑白配》呢也是收录在范玮琪的《我们的纪念日》专辑当中。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小虎队的《放心去飞》。小虎队当中的乖乖虎苏有朋呢执导了一部电影叫做《左耳》，而电影当中的三位男主角呢也在电影当中呢翻唱了这首歌。当然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来自当年暂别歌坛的小虎队的专辑《再见》当中的原唱版。 终于还是走到这一天，要奔向各自的世界，没人能取代记忆中的你和那段青春岁月。一路我们曾携手并肩，用汗和泪写下永远，那欢笑荣耀换一句誓言，夜夜在梦里相约。放心去飞，勇敢地去追，追一切我们未完成的梦。放心去飞，勇敢地挥别，说好了这一次不掉眼泪。 是来自小虎队原唱版的《放心去飞》。而下面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王菲翻唱的歌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，叫做 Tori Amos。 王菲翻唱的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她的普通话的版本，歌名叫做《冷战》。而这首歌的英文版呢在孙燕姿的自选集当中呢也曾经翻唱过。 沉默之中人可知不要呼吸，怕触摸空气坏了情绪，我为你锁住了问号，等亲爱的你问。

更快乐。我差点说寂寞让你如此，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哦。那这首歌呢，也是当年2003年陈奕迅的新歌加精选的专辑《七》当中的一首粤语的翻唱歌。粤语的原版的名字呢，叫做《大开眼界》。那继续下面，来自范文芳。范文芳这位新加坡国宝级的女艺人，既是演员又是歌手。下面这首歌曲呢，来自她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《一个人生活》。 那一夜，我的冲动，这辈子永远记得。带着心痛，独自孤单，飞过半个地球。坐着摇，全心却在心里头难免失落。一心想要把你遗忘在异乡的午后，我可以走得洒脱，走得轻松，忘愁忘忧。我想要的自由，如果你没有，请你放开手。简单无欲无愁，那一夜我的冲动，这辈子永远记得。 这是来自范文芳的《一个人生活》。林凡呢也有一首同样歌名的歌哦，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两首歌曲。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来自当年《校园民谣二》当中的开篇曲。《校园民谣一》红之后呢，大地公司呢趁势推出了《校园民谣二》《校园民谣三》。那么《校园民谣二》呢余威还在，这首歌曲呢仍然是来自高晓松的创作，但并不是老狼的演绎。这位歌手叫做李晓东，在《校园民谣二》当中演唱了三首作品，而这一首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《冬季校园》。 我亲爱的兄弟，陪我逛逛冬季的校园，给我讲讲那漂亮的女生，白发的先生。趁现在没有人也没有风，我离开的时候也像现在一般落叶萧瑟，也像现在有漂亮的女生，白发

轻轻失去，期待再相遇。就算相见无期，在某个夜里，你会想起我，也会想起你。默契永存你我心底，情缘系千里。飞逝，机缘尽处，匆匆来，匆匆去。且行且珍惜，且行且珍惜。 这首歌呢是来自张信哲的《且行且珍惜》。且行且珍惜呢这句话呢，因为在马伊琍当时的微博当中出现，所以呢也变成了一个流行语。这首歌呢最早是收录在伍思凯的不同专辑当中，因为这首歌是伍思凯的作曲。后来呢在96年呢厉曼婷对歌词做了部分的修改之后呢，收录在张信哲的梦想专辑里。而下面这首歌曲呢，我很喜欢听它前奏和尾奏部分的女低声。这首歌是来自那英干脆专辑当中的《一万一千公里》。这首歌的作词部分呢是林夕，而作曲是李思松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雨滴会变成咖啡，种子会开出玫瑰，等不到天黑，满地的鸽子已经化成一片灰。旅行是一种迂回，离别是为了体会寂寞的滋味。 沧海笑，滔滔两岸潮。每次听到这首歌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的冲动。我不喝酒，但老歌有时候比酒更醉人。